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六场的实况录音。 下面我要给大家请上来的，也是为大家表演的，是同样来自天津市的另外一个有名的小孩，著名的小老演员。说他小老演员，因为他今年只有6岁，但是他的唱戏的年龄和他的年龄几乎差不多了。那么我们把他请上来，让他自己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现在有请王泽奇。王泽奇，你先和大家说一下，你从几岁开始唱评剧的？ 4岁。 4岁。哎，你好像参加过很多比赛，也得过一些奖，能跟大家说一说吗？ 我参加了山西林费小梅花，获得的金奖。 这个是由中国剧协举办的一个小梅花奖，他得的是金奖。 还有中央电视台少儿戏曲大赛，我获得的2等奖。 中央电视台少儿戏曲大赛得的是2等奖。我记得去年在唐山第3届全国评剧票友大赛，你也参加了是吗？ 嗯。 得的是什么奖？ 1等奖。 1等奖，哎呀，真是不得了。你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 《花为媒》。 花为媒，哪段？ 张无可报花名。 报花名还奶声奶气呢，大家听一听。那么你跟谁学的？ 跟古文月奶奶学的。 跟古文月奶奶学的，很有资历哦。现在给大家演唱好吗？ 嗯， 好。 再给大家唱一段什么？ 念三姐告状见厅长。 我也给小懒演员当一回跟包的。再唱两句好吗？啊！我们的小王泽奇啊，不但能够唱这种风格的唱，还能唱那种风格的唱。你给大家下面唱一段什么？ 吃元宵。 吃元宵。咱们不唱了，咱们下回再唱好不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北京门头沟区东兴庄小学另外一个小男子汉李巩为大家演唱红军的激流。 打着敌人手忙脚乱，打着敌人脚忽略 啊，其实啊，刚才他唱的这两段唱是非常难唱的，比如说第二段第三句，就是我们评剧经常说的有一句离调的唱，他是非常不容易找到音准的，但是李巩唱的非常好。你还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其他的才艺吗？ 我为大家唱首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 还流行歌曲《老鼠爱大米》。好，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不管有多少风雨，我都会依然陪着你。我想你，想着你，不管有多么的苦，只要能让你开心，我什么都愿意，这样爱你。 好，谢谢。下面我要非常兴奋的再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来自天津的，来自天津市评剧戏迷之友俱乐部的小选手。我简直要说他是一个小精灵，不信大家可以看，他就是肖楠。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肖楠，今年9岁，我来自天津，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杨三姐告状哭灵。 大家看，他这个哭灵可不是杨三姐哭灵，而是养母的哭灵。大家看有没有赵丽蓉老师的意思。 刚才我说简直是一个小精灵，没说错吧？他呀，据说每次唱这段，每次都要哭，而且刚才我看，就连我们后台两侧站的演职员都这样看他。下面才艺展示，你给大家准备再唱一段什么？ 人逢喜事精神爽。 什么戏里面的？ 是人小院风波里。 小院风波哦，是哪个流派的？ 是小派的。 小俊廷，小派。 人逢喜事精神爽。酒下忙，我在外地把亲谈，我的儿子打来了电报，他说断想秀梅给他介绍了对象，叫我回来把这姑娘想，我的儿年过三十未婚配，做娘的哪能够不急得慌，为儿子娶媳妇儿昼夜盼望，但愿的这一回呀千万可别慌，成亲后他们两个安心搞生产，家里的活计我来忙，不久就把这个孙子抱，我的小孙孙聪明伶俐，又白又胖，跳跳蹦蹦的叫奶奶，我这幸福的晚年似蜜糖，可乐坏我天大娘。 好，谢谢谢谢肖楠，请肖楠去休息好吗？好，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今天所有参赛的小选手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孩子，他们是这样的喜欢评剧，而且他们又是唱的那样的老道，我们真正的感觉到评剧不会消亡，评剧的振兴马上就到来。今天选手的比赛就到此为止了，我们的评委们正在进行着紧张的算他们的分，然后给他们评定这样什么样的奖项。那么下一个栏目呢，就是我们的嘉宾助演开始。今天为大家演唱的有我们中国评剧院的优秀的青年主演王平、孙露阳，还有梅花奖获得者刘慧欣，还有大家非常想念的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西路评剧的代表人物张书贵。那么首先为大家演唱的就是中国评剧院一团优秀的青年主演，大家所熟悉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当中扮演张大民的媳妇儿的演员，他就叫王平。他为大家演唱的第一首曲目是祥林嫂，请王平。 谢谢李老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小演员唱得那么好，我真的很感动。我也特别高兴，因为我们评剧事业也算是后继有人，人才辈出。那么接下来呢，我为大家演唱一段祥林嫂选段《残冬将近》。 谢朋友们的热情。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再为朋友们唱一段评剧的传统剧目《乾坤带》选段《满园春色艳阳天》。大家演唱的是近期一直活跃在评剧舞台、戏迷朋友非常喜欢的优秀青年演员孙露阳。他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包公赔情》中的选段《 蒙嫂娘。 谢谢大家给我的鼓励，非常感谢。作为一个青年演员，能够得到大家这样的鼓励，我是非常高兴。接下来为大家再演唱一段现代戏，也是魏荣元老师的一个代表剧目。这出戏的名字叫《一杯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谢谢司牧阳的精彩演唱。接下来为大家演唱的是中国评剧院的著名演员、梅花奖得主、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李艺兰老师的亲传弟子刘慧欣。他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评剧《金沙江畔》中的选段《小酸枣》。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再给大家唱一段《花为媒》，绣罗帕。 Thank you. 家中七百寿，喜的是 精彩的演唱。下面即将登台和大家见面的就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西路评剧的代表人物，大家非常想念他，他也非常想念大家的张书贵，有请。张书贵老师，咱们这个某种程度上可是一种公益活动啊，基本上没有报酬，但是观众非常想念你，他就慨然应允为大家来演唱。上次您已经参加了一次演出了，这次再参加有什么感想吗？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想念大家。 那您今天给大家演唱的第一段唱是？ 还是向阳商店吧。 向阳商店的选段，但是且慢，不是夸手，是什么？大家猜一猜。一杯糖水。 好，那么上次演出完了，非常想念我的各位知心朋友，千言万语就是一首歌那样，见着你们总觉着格外亲。那么今天呢还给大家唱向阳商店。这个向阳商店唱哪段呢？就是我扮演的刘春秀把菜车推到大院来，有一个李大爷是魏荣元先生扮演的，他端了一杯水是糖水，他说春秀姑娘你把它喝了吧，甜着呢，我代表我们居民大院向你表示感谢。那么我接过这杯水来有一段唱，我今天把这杯水当作在座的各位知心朋友送给我的水，我接过这杯水来就给唱这段一杯糖水胜甘泉。 您肯定现在休息不了，再为大家演唱一段。 夸手， 夸手。 好像必须得唱夸手。好，那我就满足朋友们的要求，那么谢谢啊。谢谢。我当初唱这夸手呢，和徐彩莲老师啊，温荣源先生、马太先生合作，我当时很年轻，还不到20岁。今年都这把年纪了，再唱夸手，今天还是原调，但是这个嗓子也不如以前了。朋友们，原谅着听吧，原谅着听，谢谢。那下面就唱这段夸手。对不起大家，我先给大家鞠一躬啊，我没准备好，我准备好，我一定给您唱，我下回我先欠着您的钱，我给您补上， 我这样吧，还唱襄阳商店，襄阳商店刘春秀推车卖菜，推到大院里，什么卖我吆喝什么扁豆怎么样，萝卜怎么样，我能唱那段啊？就清唱了啊。商店里送来了葱姜蒜，为的是便利群众送到了你们门前。你们看呐，黄瓜、萝卜、青椒、大白菜，还有那鲜活的扁豆，样样全。吃了我的黄瓜又嫩又脆，清清火；吃了我的萝卜塞蜜甜；吃了我的青椒开口味呀。扁豆、白菜营养多，职工们吃了身体健康，搞好生产，这就叫城乡交流，互相支援。 再次感谢张淑慧老师精彩的演唱，下面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下面就是我们揭晓的时候了，看看每个小朋友得的都是什么奖。好，现在我来宣布获奖情况，首先是最佳贡献奖，六名，他们是焦瑶、武鹏、思源、孙露露、陆倩、刘佳琪、宋静。同学们，好，请你们回到队伍当中。下面获奖的是表演奖五名，他们是孙悦、马然、张帆、张倩、李巩。请稳局长和张馆长为他们颁奖。希望之星奖一名，张晨峰。下面是优秀演唱奖，获奖者是陈明月、黄浩南。喜爱的肖楠、王泽奇。过来，我们要向大家非常荣幸的宣布，是经过我们评委的认真研究讨论，最后决定陈明月、黄浩南、肖楠、王泽奇进入11月份的半决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评剧之友大赛复赛第六场的实况录音。听众朋友，朱冬韵是上海越剧院的著名演员，师承袁雪芬袁派。

Thank you. 听众朋友，刚才是朱冬韵演唱的《西厢记》，接下来请您欣赏她演唱的《双列记》《夸父》。听众朋友，朱冬韵演唱的越剧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